方的喜悦代替，弯弯睫毛里无邪的眼睛，不知道藏有多少成熟的秘密，从来没想起孩子气的你，早就触动了心中的真情。 嘉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国际青年日是全世界革命青年反帝国主义、反军国主义、反世界大战的纪念日。今天是8月12号，国际青年日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 且铭心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？地球太有公转几周了，我不难过了，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。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。 蝶越过苍穹，潮起涌。